办好了手续，跟律师一起见到人的时候，英明状态还可以，起码还能冲他笑。第一句话是问他， 有烟吗？ 寇金当时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，把烟递过去再给他点上。等到英明抽了两口，他才叹了口气， 唉，我说明子，你这到底是闹的哪一出啊？你怎么会跟赵子聪打起来的？ 脑子抽了呗。 寇金眉头拧在一起，表情不是一般的烦躁。 我也觉得你是脑子抽了，这事儿你现在到底是准备怎么办？赵子聪那种人，你惹他干嘛？ 没事儿。 英明还是那副表情，手上戴着手铐，抽烟也不太方便。寇金看着他有点费劲地抽了两口，然后最后放弃了，有点无奈地摇摇头。 这玩意儿还挺沉的。 电视上看着拿起来都挺轻便，食物真是勒得手腕发麻。寇金整个人都快暴躁了。 英明，你是真不怕被关几个月是吧？ 寻衅滋事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现在罪证确凿的，如果赵子聪真的咬着不放，英明会很麻烦。结果里头的人只是挑了下眉角。 我估计事情不会闹太大，赵子聪把这事闹开了，他自己也没面子，最多也就是撒撒气关几天，唉，没事儿。 这年头还有谁愿意承认自己被人揍了的？更何况是赵子聪这种人。英明料准自己最多在这里被关的时候受点罪，但是应该不会搞到坐牢那么严重。再说了，他也多少有些关系和朋友在的，还不至于完全任由对方想干嘛就干嘛。寇京知道自己说不过英明，最后只能咬牙叹口气，又给他留了两根烟。 唉，反正我们会在外头尽量想办法，也会交代一下，你自己多注意点，有什么情况想办法跟我们联系。 行了。 摆了下手，英明示意寇金先走。因为他现在不是被讯问调查，而是直接被人在现场抓回来关的，所以程序上也没有那么多可以说到的地方。寇金找的律师还是打点了一下，警局这边表示情况不严重，只要赵子聪不真的去追究，至多也就刑事拘留几天。而英明本来也以为他怎么也得待上三五天的。赵子聪这种人，受了气不会闹得人尽皆知，但是也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他其实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。结果不到20个小时，他就被放了。当时是王一奇和耗子、寇金一起过来接的他。王一奇脸色特别难看，看样子那是恨不得跟他在看守所外头再干一架。当然了，英明知道对方是因为什么，所以他只是走过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。 行了，你知道吗？ 我操，你问我知不知道？妈的，你知道剧组那边因为你这件事都已经闹得快炸锅了吗？你要真被关2个月，光赔钱就得赔死你啊。 电影里演的动不动蹲耗子进局子，但那说到底依然是电影，现实中摊上这种事儿，搁谁心里不膈应啊？尤其是他很清楚英明这一天的牢是为谁蹲的。 我说你最近是不是真的撞邪了？就为了一个10亿，你犯得着把自己搞成这样吗？ 王一奇说完，英明就皱了下眉。结果还没等他开口，王大少爷后半句话也嚷嚷出来了。 我还告诉你，就算他这次出面了，那也是他欠你的，这段时间千万别让我再碰见他，不然我跟他绝对没完没了。 英明听完这句话，很轻地扯了下嘴角。王一奇旁边的耗子捅了他一下。 你不用等下次了。 寇金顺着英明的视线往后看了一眼，连带着王一奇也回过头。石毅就站在他们几个后面，嘴里咬着一根烟，微微扬着眉。 你要怎么个没玩法？ 王一奇看见石毅也没什么好脸色，只是皱了下眉。 你来干嘛？ 你来干嘛的，我就来干嘛的呗。 石毅觉得他这个问题有点可笑，咬着烟咧着嘴角， 却没见多少笑意。视线转到英明的时候，脸色终于缓和了一点。 怎么样，没受什么委屈吧？ 没事儿。赵子聪那边是你出面摆平的？ 但是这句话石毅没有回答他，只是微微皱了下眉，看得出来他心里还有事儿。确认英明没什么情况，石毅就让王一奇和寇金他们把英明送回家，他自己还有点其他的事要办，说稍后跟英明联系。王一奇抱怨了一路， 我操，人是因为他搞进去的，他倒好，露个面人就闪了，什么态度。 倒是旁边的寇金实在听不下去，忍不住插了一句， 哎，那你还想他怎么着？名字这事儿不是他，赵子聪那边没那么容易搞定的。 废话，不是因为他，英明现在压根就不会被弄进去呢。 就算出面也是应该的，本来就是他搞的麻烦嘛。英明一直在旁边听着，也没管他们俩，倒是跟他坐在一起的耗子扯了一下他的胳膊。 英明，你这次搞得有点太大了，再怎么着也不该给石毅顶这个，万一被你家里人知道了还不担心死？ 耗子就是六个句号乐队的主唱，他跟英明认识其实是寇金搭的线，只不过英明严格说不算乐队里的人，只是偶尔串场做个嘉宾，他主职还是演员，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拍戏上。英明抽着烟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半天才很轻地出了口气。 当时没多想。 没多想？英明，这可不像你。 他们从认识到现在，在他心目中，英明待人接物一直都很成熟。他确实很帮朋友，但是帮人也讲究方法。英明为了石毅把自己搞进局子里，绝对不是这件事情最好的处理方法。现在听到他说自己当时没多想，耗子突然觉得这情况有点微妙啊。事实上不只是他，英明自己也感觉到了，但是他依然只是靠着边上抽烟，前头寇金和王一奇掐着你来我往的，他都没有进到耳朵里。看着车窗外头景色一直往后倒，恍恍惚惚没什么概念。石毅要去处理的事八成是跟赵子聪有关的。英明叹了口气，他当时在寇金探监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其实是真心的。为什么去打赵子聪？他真觉得自己是脑子抽了。不过其实石毅看完英明之后并没有去其他的地方，而是直接回家了。过了大概半个小时，接到刘丽的电话，问她方不方便见一面。石毅说自己在家，让刘丽直接过来。两个人这还是从那次谈话之后第一次见面。石毅靠在餐厅旁边的吧台柜上抽烟，看见刘丽进来，把面前的酒杯往外推了一把。 先喝口水吗？ 但是刘丽也没动，她把大衣放下，坐在吧台边上在思考怎么开口。他在考虑，石毅就等着，等到他想的差不多了，自己端起杯子喝了一口。 我跟赵子聪不是他说的那种关系。 开口第一句，刘丽选择的是解释。石毅点点头， 我知道。 就因为他心里清楚刘丽不是赵子聪说的那种人，才会发那么大的脾气。刘丽会被说得这么难听，多少跟他是有关系的。毕竟如果赵子聪挑衅的时候嘲讽的是他，弄不好他还不至于当众和他起冲突。 石毅，上次我们说的那件事，我想或许我可以为了你。 刘丽这话说的有点犹豫，或者说有点勉强，但是最终还是抬头看着石毅。 如果真的要二选一的话，我也会做出选择的。 他这句话让石毅笑了一下，虽然很浅。石毅喝了两口冰水，然后放下杯子，玩味地摩挲着杯沿，最后摇了摇头。 琉璃，你做不到。你做不到放弃你现在的生活，就跟我接受不了这种事儿是一样的。 怎么说都是在一起过，对彼此的性格还是有一定了解的。石毅说出口之后觉得轻松了许多，他长出了一口气。 咱们两个本来就都是那种认准了根本不会改变的人，你想要的东西和我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 或许他们可以做朋友，但是绝对不适合做情人。刘丽听到他的话皱了下眉。 你已经想好了？ 这种事儿其实不需要考虑多久的，能就是能，不能就是不能。 他可以为了刘丽打架，但是两个人的感情也就到此为止了。赵子聪说那些话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他跟刘丽压根儿就不会有结果，不仅仅是因为彼此的生活节奏完全不在一起，还包括他们的价值观，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方式。性格上的不同可以磨合，但是这种东西再过多久不合就是不合。既然是可以预见的结果，也无谓去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基本上话说到这个地步，刘丽已经明白不存在挽回不挽回的问题了。她有点无奈地笑了一下，表情多少有些遗憾。 其实十一，我对你的感情还是很认真的。 我知道。